来在这雁门关口，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怎奈关禁阻隔，插翅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得众儿郎滚下茫然莫悲戚待你去放了苦此难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小天父在天门两下里对战我的娘下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我一起盼了母一年生在母生在饭远的天间死到母死的门把干了肠同端想老娘想得儿泪洒在胸前念三三高堂母啊难得梦里团圆。 丫头要带路啊！ 是。 Thank you. 哦， 公子来了，请坐。 坐这儿。吕驸马爷，请安。 罢了。 我说驸马，自从您来到我国，一时无载，朝花暮乐。这几天你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本宫无有心事，公子莫要多疑。 哟，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呐。 这个 现擦也来不及了。 本宫心事倒有，满是是公子，就是戴罗神仙也难以猜破。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若猜你， 猜他个八九。 哦，金陵仙侠就请公子猜上一猜。 好，那么我就猜一猜。丫头

强本宫乃本亲之人，多蒙太后普沾，凡相公之匹配，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你将什么宝琵琶临江边弹？你持此言，岂不欺杀、啊、本宫？ 哎呦瞧啊！我们这儿刚说了一句不要紧的话，你就哭了，猜错了，我再另猜呀。 猜不着就不用猜了。 哎，这倒难猜了。 太婆不能与本宫所知，也是枉然。 你说出来，大小也能替你拿个主意。 公侄啊，我才难，你才翻千里远一点天，公侄对千里之远，本宫方肯出真了一言。本是， 这倒巧了，番邦的女子就是不会明事 啊。番邦的女子连事都不会明， 可不是吗？ 好，待本宫教导于你呀。 这倒得学学。 降生跪在尘埃，口称皇天在上，翻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失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日后身长寸断。 就是这个， 嗯， 我会了，跪在这儿上，口称皇天在上，翻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是怎么长啊怎么短啊？ 要你把忠心对天一表。 得了，你当我真不会明示呢，你抱着阿哥带咱家明示 当真心慕名一模 哟，这满朝的文武谁不知道您是沐浴驸马呀？ 啊，飞也 飞也啊，怎么着，来到我国一十五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今儿个你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奏之母后，哈哈，我要你的脑袋！ 哎呀！ 样子郎君能尽改还，将样子侧目一去恨两

为何这等模样？ 启奏万岁，今有有刚向我父见匹夫们万岁尊旨， 此痛不必悲痛，寡人自有之下。 Hello! 天哪天 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临案，万岁可曾降旨？ 寡人未曾降旨。 万岁既未降旨，是这等臣子斩者无愧。 好可斩者无愧， 唐坏了。 姚皇兄，殿却帮的何人？ 你是姚刚。 哦呀，不要帮坏姑的小孩亲内事，快快松绑。 谢万岁不斩之恩， 非是故王不斩于你，向你发配湖北万斯城，福报殿下刘庄，父子无门离别，下殿去吧。啊， 谢万岁。Oh,

要臣奉金，必须一臣一剑。 哪一剑？ 万岁必须下一宵百日。 哎呀呀，满是下一宵百日，就是周年办斋，有待何方内事？参去要皇兄， 谢万岁。 要皇兄，休得呀！太师爷接。